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卡文卓然兄，我哋上嗰几集咧都讲咗好多香港岛嗰边嘅发展啦。咁我哋如果继续同大家讲香港成个城市嘅规划发展史咧，我哋咧今集就会跳咗去维港嘅另外一边，讲下咧九龙嗰边嘅状况啦。之前大约咧都喺一啲嘅集数入面都有提过少少啦。九龙咁我哋都知道啦，九龙就系喺呢个北京条约啊1860年签订之后咧，界限街以南咧就割让咗俾呢个大英帝国嗰边啦，咁啊成为即系永久割让嘅一部分。咁但系喺割让咗之后，隔住咗个维多利亚港，英政府又点样规划呢一片嘅土地咧？咁同埋咧，大家或者都会有听过一个嘅名词啊，就叫新九龙。咁新九龙又系咩咧？今时今日比较少听啦。咁啊，究竟系咩嚟咧？嗱，今集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介绍嘅。好啦，咁啊，卡文卓然兄，咁我哋讲翻九龙半岛呢方面啦。咁我哋先从边一方面入手好咧？ 嗱，我从常识入手啊。嗱，我哋以前咧细个都读地理嘅，咁啊 系 有教咧就系岛啦、半岛啦、大陆啦呢啲嘅分法。咁初时咧，即系半岛咧就系连接大陆突出嚟嘅一个尖嘅一个土地。咁我成日都怀疑嘅，当时教梗系教 Kowloon Peninsula， 边度系突出嚟一嚿嘢？佢突咁多嚿出嚟系嘛？即系佢好明显系三四个半岛，佢唔系一个突出嚟嘅一个好明确嘅一个 尖锥， 即系佢譬如佢唔系一嚿咁嘅嘢，佢系一个三尖八角嘅东西。我哋通常唔系咁样谂半岛嘅，好明显唔系咁样去理解。 即系如果大家谂半岛，可能系意大利嗰只长靴咁有一个半岛咁样啦。 即系你好明确有一个突出嚟，咁但系起码连接大陆九龙半岛，而家谂下连接达咗有三嚿啊，系嘛？我见到唔系一嚿嘅，咁所以我成日都啊，点解佢系半岛咧？呢个疑问咧，我谂咗好多年嘅。咁啊，直到即系接触历史先发现，咦，有似有啲原因喎，系嘛？应该九龙咧都的确曾经系一个明确嘅半岛嚟嘅。 系啊，如果你睇翻咧一啲旧嘅即系地图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咧九龙喺未填海，即系未有任何填海工程之前咧，其实真系一个半岛嚟嘅，系一个咧倒三角，而且是一个好窄好窄嘅倒三角嘅。其实佢嘅陆地咧就唔系真系好多嘅，因为咧喺呢个即系倒三角嘅半岛里边咧，有一大旧山就系、是、个何文田。何文田咧就霸咗个好大嘅地方嚟嘅，咁啊喺当时即系未向山发展嘅时候咧，其实个平地就唔系好多，而且咧九龙有一个特色嘅，就系佢同香港岛咧有啲唔同，就系佢除咗即系何文田山之外咧，佢有好多好细嘅山丘咧喺九龙半岛嗰度嘅。譬如咧，今日如果大家去到尖沙咀咧，你會見到嗰個舊嘅水警總部，係而家變咗商場嗰、那個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小山嗰度嘅咁其實以前喺九龍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山 係啦，咁樣。 咁所以咧，九龍嘅發展咧同港島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佢除咗需要填海去增加土地之外咧，其實亦都要開山嘅。有好多呢啲咁嘅小山咧，其實喺發展過程裏面咧係移平咗嘅。 即係話歷史都係離唔開就係移山填海呢一方面啦，同港島嗰邊亦都有啲相似嘅手法係。会做啦，咁而系咪亦都会有啲同港岛嗰边差唔多？就系、是、我哋上一集都有提到好多有即系私人企业去拉拢或者去促成一啲填海嘅工程啦。九龙半岛嗰方面嘅填海咧，其实都有啲系交咗俾一啲嘅私人嘅企业去做噶。 系啊，其实咧即系当时咧九龙嗰个平地就唔系好多，而且咧最大嗰笪平地咧就系俾军队霸咗。嗱，我哋之前咧喺即系军事设备嗰集咧，亦都讲过喺九龙区咧，其实就有个威。飞路军营嘅，咁就系而家咧九龙公园，其实九龙公园咁大咧，成个范围都系军营个范围嚟嘅。咁啊，当时其实九龙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军队驻扎咗喺嗰度。 嗱，咁軍隊駐紮咗一個咁大嘅軍營啦，咁剩翻嘅地咧就喺軍隊嘅即係東西兩邊啦。嗱喺西邊咧，其實即係尖沙咀，即係九龍公園，即係向西咧，其實咧就當時咧就俾九龍倉買咗嘅。咁九龍倉嘅大班咧就係我哋上一集成日提過嘅保羅遮打啊，保羅遮打咧就係九龍倉嘅大班啦。咁佢就買咗呢大笪咧尖沙咀嘅土地，咁啊建立咗九龍倉呢個集團嘅。咁亦都九龍倉咧亦都負責咗好多咧即係尖沙咀裏邊咧填海嘅地方嘅。 你可能會問就點解即係要開幾間公司去做咧？就係當時啲公司嘅法規講得好清楚嘅，即係每一間公司所做嘅工作咧，你係一早要定落嚟，咁就唔可以立亂更動。咁所以好多時做唔同嘅工作嘅時候，就會開唔同嘅公司去做處理。 咁而喺即係頭先講啦，咁喺威菲路軍營嘅西邊咧就係、是、九龍倉啦。咁喺咧呢個威菲路軍營嘅東邊咧，即係喺尖沙咀嗰啲咧，係紅磡呢個地區咧，其實當時都係另一個好大嘅船澳嚟嘅，咁就係即係黃埔船澳啦。咁今日亦都變咗即係一個住宅項目啦。咁其實好大嘅範圍嚟嘅，咁所以當日嘅九龍半島一個好細嘅地方咧，其實就俾呢三大勢力咧就霸咗嘅，就係即係軍隊喺中間啦，然後咧兩個即係船澳同埋碼頭咧就喺兩邊啦。 周邊亦都有啲即係華人啊，海邊嘅啲上落貨嘅地點啊，有啲嘅碼頭啊，咁啲嘅部分喺度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大型嘅區塊或者真實嘅發展咧，其實都係以即係當時嘅軍事力量啦，同埋商業因素嚟做主導。 而且我哋之前其實都提過，正因為即係有威菲路軍營喺度咧，為咗方便當時嘅軍人咧，即係佢哋嘅需要咧，其實咧當時就起咗即係清真寺喺佢哋附近，俾當時咧即係信仰即係伊斯蘭嘅教徒咧可以去即係有崇拜嘅地方啦。除咗清真寺之外咧，隔離咧亦都有聖安德烈教堂嘅，其實即係你而家見到喺九龍公園好近嘅地方嘅聖安德烈教堂咧，就係、是、俾信仰基督教嘅人咧去崇拜嘅。 如果我哋用翻好似上一集咁樣嘅一個例子去講啦，其實我哋要發展一樣嘢係循住嗰個地區嘅啲需要啦，譬如係商業嘅需要去做啲發展啦。咁而九龍嗰邊嘅發展係咪亦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就係、是、話一啲商家需要一啲嘅商業上面嘅發展，或者係地唔夠跟住填海，即係佢係循住一個點樣嘅規劃，然之後去發展呢一個嘅地域嘅咧。 嗱，咁我諗咧，即係無論係政府啦，或者即係私人嘅商家咧，都有參與喺九龍嗰個發展裏邊嘅。因為當時咧喺香港島咧，其實咧個土地就非常之唔夠嘅。第二咧就係我哋之前嗰幾集都提過，就係爆發疫症呢樣嘢咧，更加令到咧政府咧好希望咧係令到香港島嘅人口咧減低嘅。最好嘅方法咧就係話將啲人口搬過去九龍。咁所以當時咧即係喺九龍嗰邊嘅發展咧，就即係無論係政府或者私人嘅即係商家都有參與嘅。咁啊，私人商家好多時嘅參與咧，就係一啲嘅小型嘅即係填海嘅項目，特別係即係買咗海皮嗰啲地主啦，咁佢哋都會咧即係自己咧即係去將佢哋嗰個即係海邊咧即係收葺嘅，或者即係再填開去嘅。咁當然呢個係需要得到政府嘅批准啦。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发展呢个九龙半岛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项目咧，其实就系即系开展个道路网。咁我哋而家都知道啦，即系喺成个九龙里边咧，最紧要嗰条路就当然系弥敦道啦。吓，咁其实弥敦道咧就唔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一条咁大嘅路咧，一开始规划出嚟嘅。其实佢就系逐步逐步咧，咁慢慢咁去加长嘅。咁以前咧弥敦道咧，其实就系由两条路咧，即系绑埋一齐嘅。咁有一条路咧就叫做加冕道啦，另一条路咧就叫做即系罗便臣道。咁但系因为咧香港島已經有一條羅便臣道啦，咁所以咧最後咧佢哋就將呢兩條路駁埋嘅時候咧就改名，就叫做彌敦道。咁亦都見到呢個彌敦道咧，即係個規劃咧由尖沙咀最南面啦，基本上係向北橫跨成個九龍半島，而且咧就見到係即係一個好闊嘅一條大道，而且兩邊咧就有好靚嘅樹。 兩邊都係三三行車線、六條行車線嘅一條路。 係啊係啊，咁呢個做法咧，其實當時咧喺歐洲咧就非常之流行嘅，特別係咧即係巴黎咧當時重建咗。 之後咧，即係所謂嘅林蔭大道咧，係當時喺歐洲咧成為一個時尚嘅嘢，就係我哋開一條好闊嘅馬路俾車行，而兩邊咧就即係種滿曬樹，咁成為一個咧好悠閒而又方便交通嘅一個幹道嚟嘅。 係，我哋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即係巴黎嘅城市重建啦，起好多即係大嘅直路，例如香榭麗舍大道啊，亦都係同當時即係第一次有一個好好方便使用嘅測距儀有關係嘅。咁即係可以用手提測距儀去度到呢啲位置都好重要。咁嚟緊到當時都有啲批評嘅，即係六條行車線使唔使起咁多啊？嗰度冇嘢嘅喎，空溜溜嘅喎。即係嗰時以二十世紀初嘅情況去諗咧，其實係多餘嘅，即係冇理由起咁闊嘅。咁 因為個城市嘅重心應該喺香港島 啦，同埋即係香港島啲路都冇咁闊啦，你起喺嗰啲郊野地方起咁闊做乜嘢？ 其實就係郊野地方先有咁多地去起咁闊嘅路啊嘛，係嘛？ 都可以見到即係當時政府諗嘅嘢，都可能有啲諗遠少少嘅諗法裏邊。 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彌敦道都係以即係當時嘅港督啊彌敦咧就命名嘅一條嘅街道啦。咁但係呢個街道咧接駁入去，除咗我哋今日講嘅油尖旺嘅地區之外咧，其實一直延伸到去咧就係可以接住今日嘅長沙灣道啦。咁跟住可能而家數翻地鐵站嘅話咧，就太子數上去就深水埗啊、長沙灣啊咁一直落去。咁其實咧嗱，我哋如果講翻關於九龍嘅呢一個名詞咧，其實都有啲令人摸不着頭腦嘅地方。咁就係我哋頭先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就規定係界限街以南嘅地方咧，就割讓咧俾英國啦。咁咧呢個地方就我哋叫做九龍半島嘅地方。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所講嘅九龍嘅地區咧，又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地域噶噃。如果我哋講遠少少啊，即係今日我哋講嘅九龍嘅地方咧，其實有啲地方可以話係界限街以北嘅地區嘅，包括我哋依家身處嘅九龍塘嘅地方啦，又或者係再上深水埗啊，或者係即係東面嘅啲地方咧，其實今日劃為九龍嘅地方，當時應該都唔屬於北京條約底下嘅九龍嘅地方。咁其實呢一個遷移當中咧，亦都一啲嘅故事係可以同大家講嘅。 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即係九龍嗰個範圍咧，我哋成日都話係界限街以南啦。咁啊，但係界限街咧，其實一條好模糊嘅一個概念嚟嘅。 Mm-hmm. 我哋見到好多時而家世界上邊嗰啲即係地區嘅國界啊，或者即係城市嘅界線咧，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個做法咧就係好似界限街咁啦，就係畫一條線，咁就係即係嗰條線嘅兩邊咧就係兩個唔同嘅地區啦。咁啊，最經典嘅例子就係即係三八線啦，即係北韓、南韓啊，咁用一條線咧嚟分開咗兩個。第二個做法咧就係話根據啲嘅自然嘅邊界，譬如一啲河啊、一啲山脈咧，去即係分開兩個嘅地方嘅。咁、香港嘅做法咧，就係話北京條約之後咧，我哋割讓咗九龍俾香港咧，就用一個界限街咧嚟做一個劃線。咁但係咧，實際上咧喺界限街以北咧，其實我哋有個天然嘅九龍嘅山脈喺度嘅。咁距離呢個山脈同埋呢個界限街中間咧，其實有一笪地嘅，嗰笪地咧就變得好含糊啦。 即係好奇怪嘅就係啦，界限街呢個名本身就應該係因為呢條條約咁樣去命名啦，即係冇理由我諗喺呢條條約之前有一條街叫界限街咁奇怪噶，所以我諗喺英政府去畫呢條線嘅時候，佢應該總係有一啲嘅考量底下去畫。簽北京條約，當然我哋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啊，清廷啊打輸咗仗啦。咁嗰個時候其實佢依然可以畫界線，可以畫闊啲啫，畫埋去九龍嗰個山脈嗰度，其實咪仲好？會唔會用翻條天然界線去畫係更加理所當然咧？ 當然就唔會俾座獅子山佢啦，即係俾一個山房咧，就清廷成個局就輸嘅，因為九龍寨城駁上去獅子山，你條線索可以頂得住。咁但係你一冇埋咧，其實你九龍寨城就失嘅啦。成個局就破局嘅，咁所以冇可能俾我山英軍守嘅，即係英軍擋住我山咧，嗰件就冇嘅。同埋，如果獅子山俾英軍攞咗咧，新界都冇嘅啦，因為嗰個係高高臨下咁落去，同埋幾條嘅古道嘅元素，即係獅子山可以直通沙田，即係今日嘅沙田打落去另外一邊行金山去荃灣，幾邊路都散嘅啦。咁所以唔可以俾嗰個天然山脈俾英軍，呢個好容易被理解啫。咁其實你今日行翻界限街咧，好有趣嘅。即係如果你今日喺界限街行嘅話咧，你會發覺貼住界限街喺深水埗、長沙灣一帶嘅地方咧，係有好幾條路咧，其實係不可思議嘅。即係其實有兩條西向東嘅路咧，係同一時間斜斜地咁交接，然後突然間消失咗一條。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其中有一條路咧係被政府視為真係一條界線咁去諗，所以咧而後來起建好多路咧，其實係攞咗嗰條界線而出嚟。咁所以喺嗰度有咗好奇怪嘅迴旋處啊、兜圈嘅路啊，好多奇形怪狀嘅 路，听众有兴趣去参观一下那个 area 的位置，大约就是今日雷生春附近一些的 area。 如果你看看那里附近，其实看到那里的界线的一些有趣之处。另外即都要讲，即是我们说九龙的扩张，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很明显是两次战争的结果的。但是第三次即大家知道，即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置专条，其实就并没有一次的大型战争在背后。其实真是一次的，我们用今天讲就是一个武力压迫的不平等条约，即是说其实是就咁倾就咁冚出嚟嘅，咁所以先至系租借而唔系割让啦，系打赢咗嘅割让。咁同埋亦都会留低咗我哋之前有几集讲到嘅有关新界嘅权益嘅问题。咁同样亦都讲咧，就因为展拓咧，其实原因就系香港政府系有意识到嗰个嘅土地压力，而希望要求更多嘅土地嘅结果。 英国 系英国政府系，即系佢唔系话我要霸一啲嘅地方，而系话我哋搞唔掂。主要其實就係正話阿卡文所講嘅鼠疫嘅問題啦、衞生嘅問題啦、人嘅擴張嘅問題，佢冇辦法疏散啲華人嘅話咧，嗰、那個嘅鼠疫嘅問題只會繼續落去，而鼠疫最終咧會令到成個殖民係解體嘅，即係冇歐洲人願意留低咧，成個殖民就唔 work。咁所以喺咁嘅局面之下咧，必須要同對方傾咧，就要展拓香港界址。再補一個咧，依度講多少少咧，就係、是、展拓香港界址嘅時候，亦都有傾過究竟係以深圳河為即係今日嘅重心啊，定係以深圳河兩端拉條直线嚟做中心。咁其实如果你以深圳河两端拉直线咧，今日嗰条直线嘅位置咧，中间今日属于深圳嘅一啲地段咧，亦都会归入香港。咁但系当时两边嘅划船之后咧，最尾就以深圳河为天然边界。咁所以其实以天然边界啊，定系以一条拉直嘅线做讨论咧，其实从来都系中英双方都 aware 嘅，即系大家都觉得要去攻守嘅结果。咁所以我哋可以用咁嘅方法去理解，其实南京条约啦、北京条约啦，其实唔同条约里边呢啲划界嘅签订咧，喺19世纪中、20世纪咧，其实已经成为大家都好成熟去处理一件事嚟噶啦。 所以其实咧喺北京条约之后咧，理论上咧即系界限界以北咧，其实应该就已经属于新界，即系话我哋今日见到嘅即系九龙塘啊、深水埗 咧，吓 嗰啲其实应该系属于新界嘅，喺嗰个条约里边。咁、但系咧政府咧就好希望咧，即系将嗰个地方咧当系九龙嘅范围，咁所以佢就将嗰笪地方咧就改个名叫新九龙，咁就有个新九龙嘅发展计划。咁呢个地方咧其实就好大嘅，如果我哋用即系面积嚟计咧，其实佢个面积咧系有九龙半岛嘅三倍嘅，咁、所以其实对香港政府嚟讲咧，喺成个九龙嘅发展咧，呢个系好紧要嘅。而当时嘅人口咧就主要集中喺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咧就系九龙城，因为当时九龙寨城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好成熟嘅发展嚟噶啦。第二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深水埗，咁啊，当时有条深水埗村嘅，咁啊呢两边咧就系最多人口嘅地方嚟嘅。 系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即系当时嘅呢个村落咧，其实已经喺度。咁其实同新界有啲嘅即系原居民村落一样，其实都系啲世代住喺度嘅人。尤其喺东九龙嗰度咧，即系有十几条村落，咁亦都有一啲再早啲嘅村落咧，其实都系啲客家人嘅村落嚟嘅。当然最出名，大家都可能听过就系牙签围村啦。咁其实就系最偏近中间嘅一条村落。咁我哋数翻，其实牙签围村历史咧，同新界讲嘅原居民村咧绝不逊色嘅，其实大家都系差唔多时期嘅一啲嘅原居民村落，咁所以喺呢一点上面咧，其实留咗一个大嘅空间，因为喺展拓香港界置专条里边咧，有写明对呢啲人咧系要保护嘅，咁但系咧，好似佢哋咧后来又冇划咗去新界嗰部分。 1898年就签订咗展拓香港界置专条啦，咁资料睇翻1900年嘅时候咧，当时嘅港英政府啦吓，已经系设立呢个新九龙区噶啦，位置咧就可以话系九龙山脉以南啦。东起就去到鲤鱼门啦，西咧就至到荔枝角嗰边嘅土地啊。咁啊，佢所讲嘅有个报告书好搞笑啊。嗰、那个地区咧系同英属九龙接壤嘅，咁啊居民咧就比较熟悉香港殖民政府嘅法例啊、警政啊、卫生条例啊等等啦。咁同新界其他地区唔同，同年啊1月9日咧就港府咧其实已经制作地图咧，就系、是、清楚咁样将新九龙咧列咗入去九龙市区嘅范围之内，都几快手啊。其实件事好明显系有备而来 嘅，就同可能值得讲嘅就系市区范围啊，同埋即系城市嘅范围啦，系嘛？即系其实都几清楚，佢讲到俾你听，当时英政府认为咧，呢个新九龙地方咧系城市嘅范围。即係我哋香港城市嘅一部分，咁而新界一部分咧，唔係屬於城市嘅一部分，咁佢哋有好多鄉村例，但係新九龍嘅範圍咧就係城市嘅規例啦。 藝我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咧今晚建筑二嘅时间啦，同大家讲紧香港嘅城市规划发展。今集咧我哋会主要咧摆一个焦点喺九龙半岛嘅地方啊。上一节咧同大家讲过一啲嘅九龙半岛割让嘅时候啦，同埋咧签署咗咧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租借埋新界之后，喺我哋今日讲九龙地区嘅一啲嘅发展啊。咁咧，但係咧，喺呢個九龍嘅地區啦，其實有一啲嘅大型嘅項目咧，好值得咧喺我哋呢一節入面咧，再同大家講多啲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咧，我哋經常聽到嘅一笪好大嘅地皮啊，仲諗緊即係喺度成個發展究竟係點樣啦。咁本身已經規劃咗好多嘢啦，咁啊，依家都起咗好多樓宇啦，就係啟德啊。咁但係咧，成個啟德嘅發展咧，其實咧就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咧慢慢分享嘅。 係啊，我哋聽到啟德呢個名咧，即係香港人一定會即係聯繫到啟德機場嘅。咁但係咧最初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咧正確咧就應該叫做啟德濱嘅發展區嘅。咁、 海濱個濱啊， 係啦，海濱個濱啦。其實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只係諗住作為一個住宅區嘅。正確啲講咧，其實佢係個九龍灣嘅填海區。咁啊，即係嗰個地勢咧，其實嗰個地方九龍灣嗰度咧就凹咗落去嘅。咁、所以咧當時就有即係華籍嘅商人。就提議咧，就不如就填咗嗰個地方咧，成為一個高尚住宅區嘅。 起高尚住宅區都合情合理啊！咁但係點解後來又會變咗個機場嘅咧？ 嗱，啟德濱呢個住宅區咧，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就由即係兩位嘅商人咧提議嘅。點解叫啟德咧？亦都因為呢兩位商人而嚟。咁佢哋就係何啟同埋歐德啊。咁佢哋咧就喺二十世紀初咧，即係1910几年嘅時候咧，就開始提出呢、這個即係啟德濱嘅填海計劃嘅。咁佢哋就認為咧，即係啟德濱呢個地方咧，可以即係疏導香港島啊，或者九龍唔夠即係住宅區呢個問題啦。而且咧，佢哋亦都認為咧，即係九龍灣呢個地方咧，其實好近九龍城嘅，因為九龍城就係九龍區裏面咧比較成熟發展嘅一個地方，咁可以當為即係九龍城嘅一個延續社區啊，各樣配套咧都會比較好嘅。所以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咧即係私人嘅投資項目嚟嘅，一開始係私人嘅填海，兼且係私人嘅即係投資嘅地產項目。原先嘅預計咧就係話成個工程咧係分三期進行嘅，咁啊填曬之後咧就應該一個好大嘅住宅區嘅範圍嘅。但係好可惜咧，當時香港咧就陷入一個經濟嘅困境。當時咧就大約係咧即係一戰發生嘅時候，咁其實香港咧喺一戰發生嘅時候咧就可以獨善其身嘅，其實冇乜受到即係一戰所影響嘅。不過咧當時咧香港嘅經濟就好差，因為當時咧就爆發咗海員大罷工咧，同埋呢個省港大罷工呢幾件即係連續嘅發生嘅事件嘅。咁好多人咧就離開香港翻大陸啦，即係甚至係即係離開咗香港啦，或者係即係參與呢個罷工，令到成個香港嘅經濟咧就好差。呢兩位華人嘅投資者咧，佢哋當時咧就唔夠錢咧，繼續咧完成咧呢個即係填海項目。 係啊，我哋話即係22年嘅海員大罷工同埋25年嘅省港大罷工咧，其實好見到咧就係當時咧，我哋大家知道即係國民政府啦，即係面對住軍閥嘅時候咧，就做咗好多嘅努力嘅。譬如話21年嘅時候咧，其實孫中山就喺廣州嘅時候咧，就即係建立咗個據點啦。咁啊，嘗試咧就即係二次革命嘅。咁喺呢啲咁嘅過程裏邊咧，亦都即係號召咗一啲嘅即係罷工嘅行動啦，就希望大家去更加支持一個即係國民嘅革命。咁所以當時譬如海員大罷工之後嘅省港大罷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都鼓動咗大量喺香港嘅華人去參與，亦都突出咗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英政府同華人嘅關係咧，其實係一個利益嘅關係嚟嘅，即係話我喺嗰度能夠有得食係嘛，即係叫做衣食無憂或者可以揾到餐晏仔。咁但係唔代表咧有啲政治事件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支持英政府，咁所以亦都俾英政府意識到，咦？呢啲華人嘅問題咧係一個問題嚟喎，你要處理佢哋嘅問題，同埋咧原來政治嘅波動咧係會令到依賴華人為主嘅經濟有問題，咁所以亦都令到喺呢個時候嘅英政府咧，對於幾乎所有啊任何嘅政治活動咧，都係採取抵制嘅措施，咁所以亦都我哋延伸到後來，我哋即係越南譬如胡志明咁嘗試喺香港做任何嘅事，都係英政府係會插手干預，咁亦都代表住當時英政府對於華人嘅一個睇法。 係啊，卓然所講嘅喺孫中山嘅二次革命咧，其實點解為之二次革命呢？就係話辛亥革命喺1911年咧，即係成功咗之後咧，咁啊國民政府就成立咗啦。但係咧當時即係如果大家熟悉歷史咧，就係、是、孫中山好快就讓位咗俾啊袁世凱，導致咧即係中國大陸咧就成為咗軍閥割據。咁啊國民政府咧就唯有退到去即係廣州，退到去南方呢度。20年代中咧，其實咧國民政府就希望咧發動呢個北伐啊，打翻上去北邊，統一翻成個中國大陸嘅。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愛國情緒咧就好高漲啦，唔單止係即係印度嘅好多即係香港人會參與呢啲大罷工，亦都令到咧有一啲嘅聲音咧就話，我哋其實應該咧收翻呢啲不平等條約之下割讓出嚟嘅土地，例如係新界啦。咁所以咧當時咧政府咧其實都有啲擔心嘅，以至咧佢哋咧除咗呢個啟德賓嘅爛尾項目唔能夠完成呢個填海咧，政府咧係出錢填埋原本計劃咗嘅第二、第三期嘅土地咧，亦都用呢個土地咧用嚟咧拍一啲嘅戰艦同埋一啲嘅戰機，即係慎防咧有咩事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軍備咧喺度咧可以防衛香港。咁所以咧點解咧啟德原本有一個住宅項目咧，突然間變成咗一個機場，就是、因為咧即係政府攞咗嗰笪即係爛尾嘅填海項目咧攞嚟拍飛機。 咁之後究竟係應該將未起好嗰啲住宅項目去揾另外一啲投資者或者政府睇下點樣公私合營底下去起埋去啊？規劃嘅背後係有啲咩考慮嘅因素？ 最後咧，政府嘅做法咧就係去包咗底嘅，即係話咧佢係攞錢出嚟咧去幫呢個爛尾嘅項目嘅，咁去買咗咧即係填海個第一期嘅項目啦，亦都出錢咧即係填埋第二、第三期。但係政府就有另一個諗法，就係將嗰笪地方咧就轉為咧成為一個香港嘅機場嘅，咁就頭先提出嗰個防衛嘅原因就好緊要啊，咁所以就嗰個地方咧就成為之後咧空軍嘅一個基地嚟嘅。 咁喺1927年咧，香港政府咧就買咗入呢個嘅填海區啦，最後就以270万咁就興建咗啟德機場啦，終於咧就喺1930年咧就落成啟用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关于香港机场发展的故事就去到这里为止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关于九龙这边的故事还可以再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在九龙这边都挺特别的一个区域，就是九龙塘。九龙塘这个地方大家都看得出对比起九龙的其他地方的面貌都有些不同的，无论是它建筑物的这个密度啊，又或者是整个给到你的感觉呢，总是就跟其他的地区呢有少少差别的。咁背后呢其实呢都有一啲嘅规划嘅理念喺度㗎噃。 其实九龙塘即係成个地方嘅发展呢，就同头先我哋所讲嘅启德宾几乎系同期，即係佢成个规划嘅酝酿啦几乎系同期嘅，都系差唔多1920年代嘅初期。咁所以呢佢哋即係受到嘅经济影响其实亦都同样嘅。但係呢启德宾呢就系有即係华籍嘅商人提议嘅项目嚟嘅。九龙塘呢就相反啦，就系即係外籍嘅商人呢提议嘅项目嚟嘅。咁最主要嘅原因呢其实都系因为呢即係港岛嗰方面呢太过挤迫啦，或者卫生条件亦都唔好，佢哋亦都好希望呢可以将即係部分嘅即係外籍嘅人口呢搬到去九龙半岛。咁佢哋揀九龙塘呢个地方呢最主要嘅原因呢就系话佢近九港铁路，咁佢哋觉得即係交通方面呢系比较好嘅。 咁佢喺成个规划背后呢点解会呈现到今时今日俾人哋咁唔同嘅感觉呢？ 当时呢提出发展九龙塘嘅人呢其实就係英籍嘅立法局议员易德同埋葡萄牙籍嘅议员布力贾。咁布力贾呢係一个对于即係城市发展都好有諗法嘅。如果大家呢即係而家去到九龙嘅加多利山呢，你都会有一条路呢就係用佢嚟命名嘅。因为佢当时都同即係加道里集团呢即係发展加多利山。当时佢哋嘅諗法呢就係话希望呢可以采用呢喺当时英国开始有人提出嘅所谓嘅花园城市概念嘅，咁佢哋咧希望咧将九龙塘发展成为一个花园城市嘅。 点为之一个花园城市咧？ 花园城市咧，其实就系19世纪末咧，即系英国嘅一个城市学家咧，阿侯活啊 ，Ebenezer Howard 就提出嘅一个概念嘅。咁啊，当时咧即系工业革命之后咧，咁好多大城市，特别系啲工业城市就发展起嚟啦。譬如喺英国嘅伦敦啊、曼彻斯特啊、利物浦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工业城市就发大咗。 咁啊，發達咗嘅時候咧，人口好多啦，亦都出現咗好多嘅貧民區啊。咁啊，成個環境咧就即係好差。咁啊，當時就侯活咧就有一個諗法啦，就話點解啲人會即係中意住喺城市咧？住喺城市咧，第一就方便啦，係我哋都中意嚇住城市。第二咧就係去到城市先至揾到工啊，就係當時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咁但係咧，大家其實就唔係好中意城市嗰個環境噶。如果用住嚟講咧，就覺得住喺即係郊野咧，就其實就開心啲喎，即係郊區個環境啊、空氣啊各樣都好啲。咁佢就諗啦，其實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折衷嘅方法？去發展一啲嘅城市，既有即係大城市嘅個方便，同埋即係工作嗰個機會，又有咧郊外郊野嗰個即係優美嘅環境咧。咁當時佢就提出一個規劃嘅概念，就叫花園城市。嗰個花園城市其實講明啲咧，其實就即係衛星城市嘅概念，就係話咧一個大城市，譬如倫敦附近咧，可以發展一啲細嘅衛星城市嘅。呢啲衛星城市同大城市中間咧，可以用鐵路啦或者高速公路咧，好容易咁連接。而佢認為咧最重要嘅就係話呢啲衛星城市千祈唔好大。一定要細，人口要少，但係咧喺入邊咧應該有一個分區嘅概念，譬如有住宅區啦，亦都有即係工作，譬如工業嘅地方。但係咧呢啲衛星城市同大城市中間咧最緊要嘅一個概念咧就話佢需要有一個綠化地帶包圍。即係用綠化地帶去隔開每一個城市，咁即係話咧，我哋係一個大城市，周圍圍住咧有衛星城市，每一個衛星城市咧又俾綠化帶咁包圍住嘅，咁啊以至咧咁樣希望可以既享受到城市嘅方便，又享受到郊外嘅寧靜。 其實喺第一輯西方建築史嘅時候都討論過，即係喺工業文明發展之後咧，好多歐洲城市，尤其係英國最早工業革命嘅原地咧，其實好受到城市發展高度工業化之後嘅一啲嘅禍害。其中可能最明顯嚴重無法解決嘅咧，可能係啲空氣污染嘅問題，即係啲工廠直接喺城市中心排污，造成好多唔同嘅問題，譬如酸雨嘅問題。咁呢啲嘅問題咧係大規模傷害人口人命，一啲嘅毒霧嘅問題係會死好多嘅人命。咁呢啲嘅情況話俾大家知，即係原來咁樣嘅發展咧係唔可行嘅。所以佢留低咗嘅經驗就係話點樣將人口分隔降低，然後點樣降低城市中心嘅密度。其實呢啲咧就係已經喺二十世紀嘅早期已經成為咗譬如英國呢啲國家裏邊嘅重要嘅考量。咁啊，一點上有啲都奇怪，可能到咗今時今日咧，可能我哋正話講嘅可能成為大家常識嘅觀點咧，到時今日香港咁都未必係覺得大家會覺得視為常識嘅。喺香港發展都未必係咁思考。咁所以喺呢一啲點上面咧，而家講翻花園城市呢一個故事咧，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去思考。 其實呢一個嘅諗法，我諗背後最重要嘅都係交通慢慢咁樣發達起上嚟，先至可以將一啲比較遠嘅地方去連繫到去城市嗰度。咁其實同今時今日我哋講大灣區嗰個諗法其實係相似噶嘛。即係我哋有啲人就係講喺香港，你翻工你可以住喺大灣區，你一個鐘頭左右你咪搭車落嚟咯，跟住你咪翻完工放工翻翻去。即係其實個概念係有啲相似喎。 其實就應該係啱啱相反先係嘅。佢講個花園城市嘅諗法咧，就係話其實你生活上邊、你嘅工作、你嘅生活，譬如社區咧，應該係喺翻你自己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邊做得到曬，你唔需要 commute 啊，唔需要跨區咧去第二度翻工嘅，你自己喺你個衛星城市嗰度搞掂曬噶啦。個衛星城市 自己入面自給自足，自己翻工， 佢有自己嘅配套嘅嚇，有自己配套，有自己即係工業嘅用地嘅。不過佢係俾個即係綠化帶包圍，以至咧佢唔會無限咁擴大，佢應該係自給自足嘅。而你咧要去個大城市咧，可能就係你放假你先至要去個大城市嘅啫，就唔係咧。而家我哋咧每日要用一個鐘咁去翻工嘅。 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即係當然佢有佢理想嘅成分啦，即係實質上人口嘅流動係無法壓止。咁同埋佢當時嘅花園城市嘅配念亦都講咧，即係嗰個農業上咧都要有一啲部分係自給自足。咁所以佢哋當時九龍塘隔離九龍仔咧，都希望即係有一個地方係可以有啲田地喺度，咁就可以耕作。咁所以當然佢背後有理想嘅一個部分。咁但係嗰個理想背後嗰個原理咧，係因應翻當時城市面對嘅啲真實嘅問題。咁所以嗰啲真實嘅問題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嘗試解決嘅一個方案。 其實係即係類似咧，即係香港早期所謂嘅新市鎮嘅概念，就原本就諗住啲人喺屯門住咧，你喺屯門翻翻工就唔需要出嚟中環翻工嘅，即係原本係咁樣嘅諗法。 以後今朝先至喺屯門出嚟翻工， 每日用一個鐘啊， 係啊，可能唔止添。所以九龍塘個面貌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就去到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就係比較多綠化嘅空間，建築物嘅密度係比較低嘅一個住宅區，係唔係實踐到侯活所講嘅花園城市嘅概念呢？ 嗱，佢就唔係完全咧，真係可以採用到即係實際上花園城市嘅概念嘅，因為頭先所講啦，花園城市嘅概念應該係自給自足噶嘛， 係 應該咧。如果你住嗰度咧，你應該有翻翻工嘅地方啊，有翻你社區嘅地方，你唔需要離開九龍塘呢個範圍。 今日嗰啲大型商場唔算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當時咧，即係其實佢最成功只係做到一個即係低密度嘅 一個規劃啦嚇，咁就同其他你見到咧九龍或者甚至香港島嘅一個發展嘅模式就非常之唔同，佢仍然維持一個低密度嘅住宅。 多核心嘅商業中心區，你唔問嗰啲大媽沙，佢點會俾你做？即係佢唔想將商業搬過嚟，咁你唔係一個住宅項目可以諗到嘅考量嚟嘅。即係佢背後其實就係商業嘅運作，佢有商業運作嘅規律，所以呢一類嘅城市最尾造成係低密度住宅，有啲嘅農業嘅耕作，同埋係即係環境優美，其實我覺得已經係相當唔錯嘅一個結果嚟。 係啊，不過呢個九龍塘嘅花園城市規劃咧，就同呢個啟德賓咧同一個命途啦，就係、是、當時咧即係1920年代咧，佢哋同時咧受到即係香港經濟下滑咧呢樣嘢咧所影響嘅，咁所以最後咧都變成一個爛尾嘅項目。亦都喺1928年咧，即係發展九龍塘呢間公司咧，就陷入咗即係困境。最後咧，都同樣啦，即係政府埋單啦，即係政府最後咧都完成埋即係呢個規劃工程。 嗯，今時今日睇落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宜居嘅一個小嘅社區嚟嘅，住嗰方面會好舒適嘅，加上就係咁多嘅綠化嘅空間喺四圍包圍住咧，比起一啲我哋話其他嘅屋苑啊，香港其他見到嘅一啲地方咧，的確係有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呢、這個亦都令我哋不其然去聯想到，究竟我哋居住或者係生活緊嘅市區同綠化空間之間個聯繫，有冇需要有一啲嘅規劃或者是一些比例，去令到我们今日所生活的地方是有翻适度的这种绿化开放的空间的享受呢？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日大家又即係喺生活緊嘅地方，又覺唔覺得自己太多石屎森林包圍住，而冇乜呢啲嘅綠化嘅地方？其實我諗近年咧，大家對於呢方面嘅訴求係多咗嘅，即係希望保留更加多嘅鄉郊嘅用地啊，又或者係就算喺城市當中，亦都要做一定嘅綠化嘅程序。其實本身政府有冇呢一啲嘅規定係必須要咁樣做嘅 咧？如果你睇翻咧，我哋呢幾集講嘅即係香港城市個發展史咧，你就會發覺咧一啲即係早開發嘅地方，譬如港島嘅北面啦，或者係九龍咧，其實咧佢嗰個綠化空間非常之少嘅。嗱、港島北面咧，我哋之前講即係疫症爆發嗰集咧，都講過，只係因為咧疫症爆發咧，佢先至即係燒咗一大扎嘅屋，然後咧就起咗呢個卜公花園嘅。佢係去到當時咧，先至發現咧，其實咧呢個城市嘅空間咧，其實需要咧有一個即係冇發展嘅地方，有一個綠化嘅空間嘅。喺九龍咧，亦都同樣嘅。喺佢規劃九龍嘅時候咧，佢可能即係經過港島到嘅教訓啦，咁佢都有咧，即係預留咗一啲嘅所謂嘅綠化地帶嘅。其實咧就係一個咧叫做咧眾芳街嘅地方。其實如果睇翻個英文咧就叫 public square 嘅。咁其實嗰 square 咧就應該係即係一個廣場嘅意思，不過咧譯名當時係譯錯咗，就當咗係四方嘅意思，就所以以前就叫四方街，而家就改翻名叫眾芳街嘅。咁所以喺九龍嗰個發展裏面咧，其實政府都預留咗少少咧，即係所謂嘅空間喺度嘅。但係嗰啲咁嘅空間咧，其實好細嘅，即係如果你而家去翻油麻地睇翻嗰個四方街嗰度，即係非常之細，咁根本就唔夠嘅。即係好彩嘅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搬走咗個威菲路軍營，我哋先有個咁大九龍公園。咁所以咧，其實就話城市發展裏邊咧，其實我哋必要咧去預留呢啲咁樣嘅綠化地方啦、休憩嘅空間嘅。如果唔係咧，一個城市咁高密度咧，其實人嘅生活咧就好大問題嘅。 係啊，同埋翻返我哋最近而家我哋討論土地大辯論裏邊，其中一環其實大家討論嘅就係可能郊野公園嘅用地係嘛？即係可能如果以香港嚟計，我哋今日留翻嘅綠化地帶最大嘅可能就係郊野公園啦。咁而都有好多討論認為郊野公園哇比例咁高，係咪應該攞嚟用咗佢咧？攞嚟發展咗佢咧？又或者有人嗰個討論就係郊野公園用地是否土地儲備？係嘛？即係其實佢係咪即係 reserve 翻嚟將來會發展嘅土地，只係劃咗嚟咧？咁有啲人都會有咁樣嘅觀點。咁所以喺一點上咧，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嗱，譬如我哋可以講翻我哋今日討論嘅新九龍咁樣啦。嗱，新九龍咧其實背後個觀念其實好清晰嘅，就係話新九龍咧就係一個市區用地。其實呢個二十世紀初已經有 sense 就係話新九龍部分咧就係可以發展嘅，用城市嘅規則，用城市嘅方法嚟起樓，用翻港島嘅經驗去處理。 然後新界嘅土地咧就係跟翻鄉村嘅方法去做。咁隨住後來慢慢嘅發展，會發覺咧，即新界嘅土地咧比較視為一個土地嘅儲備嘅形式，即係話我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發展，越嚟越多新市鎮就將成為一個發展嘅項目。所以成個新界諗，哦，我就係未發展啫，我將會就發展嘅啦咁樣。咁但係郊野公園係咪就係等於好似我哋新界嘅觀念啊？我哋隨時就發展就傾啦，或發展咯，或者點咧？咁好似咧又唔係咁簡單㗎。 郊野公園依家係規定係一個唔可以發展嘅區域嚟㗎嘛？ 係啊，冇錯，即係你唔可以起任何嘅建築物啦。我哋話郊野公園嘅條例其中一個重要嘅轉機或者契機就係1967年嘅暴動之後啦，即係由戴倫子認為我哋應該要傾下即係郊野同公眾之間嘅關係，咁所以出咗呢個報告啦。最尾喺1976年咧就訂立咗郊野公園條例。咁簡單講，背後個理念係乜嘢呢？就係大家都認為啦，即係以吸收暴動嘅經驗之後，咦，香港係咪一定要保留一啲郊野用地？然後係俾公眾去使用嘅，咁嗱，公眾使用嘅觀點簡單講咧，就係佢就唔係未發展嘅土地啦，係嘛？佢係有功能嘅，佢係話嚟促進大家嘅健康。咁啊，依一點上咧，好似佢就唔係用土地嘅儲備嘅觀念去諗，因為喺同年咧，其實喺我哋話1968年咧，其實我哋話新九龍同九龍嗰個區域嘅劃界咧，其實都重啟嘅，即係變咗咧，就分為10個唔同嘅社區去做。咁呢個新嘅劃區亦都後來衍生我哋可能熟悉嘅18區啊、19區啊依一類型嘅香港嘅分界，就重新將香港變成一個整體嘅觀念去諗。其實同一個年代發生嘅事咧，就係暴動之後。新嘅香港嘅觀念嘅重要嘅起點，咁我哋咁樣嘅諗法嘅時候，你會發覺，咦，郊野公園係咪就等於係一個待發展嘅項目，或者其實呢啲綠化可以唔要嘅咧？喺咁樣嘅語境上，又未必係咁。 嗯，咁其實我哋依家話發展郊野公園啦，的確係會帶嚟好大嘅迴響或者反對嘅聲音啦。而我哋如果講緊成個城市嘅規劃入面，即係可能之後會有一啲所謂嘅鄉郊嘅用地，未必係郊野公園啦，會逐漸成為一個城市嘅部分。咁但係喺翻個城市本身嘅區域入面咧，咁其實我個諗法就係係咪都要有翻一定嘅綠化喺入面，即係話我哋唔係話需要走到去郊野公園外面去享受一個自然或者一個綠色嘅生活，而係喺城市入面都有一啲嘅區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而唔係只係一啲即係城市建築物咁樣。咁所以最簡單就係啱啱我哋亦都有提過，譬如係林蔭大道，即係呢一種類型嘅街道啦。咁其實個感覺已經係自然不同㗎啦，即係比起一般嘅車行馬路，咁呢一種就係會唔會都係喺個城市規劃入面需要去諗下，喺呢個城市空間之中可以點樣去包含住一啲嘅綠化嘅元素喺入面。 嗱，我諗其實咧，我哋要考慮咧，其實應該係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成個即係城市個規劃。嗱，咁我哋見到而家即係香港嘅新市鎮咧，嗰個綠化空間就係真係好好多嘅。如果你見到 因為新界啊嘛，所以新界地方大啲係咪？ 係啊，但係咧即係嗰個困境咧就係話即係有啲好早期已經發展咗嘅地方，譬如港島北面啦，同埋即係九龍啦，呢啲因為本身個地已經賣咗出去嘛，同埋本身係跟咗舊個規劃，係一個即係以前嗰個人口係低啲嘅，或者以前嘅密度低啲嘅，咁所以即係已發展嘅地方咧比較困難嘅。所以第一樣嘢我哋要諗翻嘅就係成個規劃啦嚇。如果有機會重劃，咁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即係喺香港就比較難啦嚇。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應該去考慮咧，就係嗰個樓宇嘅密度啊，樓宇嘅密度。咁而我哋之後會有幾集咧，其實係講呢樣嘢嘅，就係政府咧點樣去調控咧樓宇個密度。咁即係喺戰後呢其實就經歷咗幾次呢改嗰個建築條例 嘅。咁大家呢繼續留意住我哋嘅建築議呢，就認識得更加多呢香港成個城市規劃嘅過程，成個發展究竟係點樣啦。今日我哋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一個星期一晚9點至10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議呢，再同大家講下香港嘅發展。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建築議，徐仲文、曾卓賢、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